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30日，中国恒大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法官指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 政府延长实施学校为本三层应急机制至今年12月底。 私隐专员调查指部分餐厅透过二维码及手机程式点餐服务收集顾客资料。 卡塔尔指巴黎会晤就加沙分阶段休战达成框架协议，并将转交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十一分，喺一月三十号嘅早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啊，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记得之前咧一啲嘅学童自杀嘅事件啦，咁啊，政府喺上年十二月咧推出咗三层嘅应急机制。就是支援一些学生的精神健康的情况等等的。在三层机制之下，学校在透过第一层校内的跨专业团队优先照顾和辅导一些有较高自杀风险的学生，为他们提供适时的协助和寻求专业的辅导和治疗服务。如果学校的人手不够，教育局会协助将个案转介到第二层，就是由社署统筹的校外支援网络队嘅跟進嘅。第三重咧就是最後嘅防線啦，話係為一啲有嚴重精神健康需要嘅學生提供一啲醫療服務嘅咁。三層機制原定咧就係為期兩個月嘅，咁啊好快就會結束噶啦。咁而家政府就係話會宣布延長啊，延長到去今年12月31號咁。有一啲數字嘅，其中醫管局咧就話由上年12月1號咧至到今個月啦，一月十五號期間啦，醫管局嘅精神科透過機制接獲到50宗嘅校長轉介個案，同埋46宗嘅校長電話查詢，有啲咁嘅數字嘅。整體呢個三層機制嘅作用發揮成點咧？同唔同意延長咧？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教育局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國強，可唔可以講下你同唔同意呢個三層應急機制話延到去今年年尾啊？ 咁我係同意嘅，因為咧事實上學生自殘啊，甚至輕生個案咧，仍然都係個案都比較多嘅。咁機制如果能夠發揮到作用咧，咁理應係可以及早支援呢啲學生咯。咁但係我從嗰啲中學嘅校長口中就聽到嗰個情況就做得係麻麻地啦。 嗯，頭先你個前提話如果發揮到作用，咁有冇發揮到作用咧？而家睇到呢三層應急機制。 咁我就見到嚇有校長咧，就用嗰個校長專線啦，就打電話去。 第三層係嘛？ 係啦，第三層嘅、就係、是、有啲即係高危嘅個案啦，或者已經企圖企跳噶啦。咁打去嘅時候咧，佢就回答咧就話：如果個個案緊急就打999，如果咧非緊急咧，你就去精神科度排隊啦咁樣。咁呢個答案都幾令人詫異嘅。因為即係校長其實好心急啦，打呢個電話都係希望得到支援啦。咁但係實質呢樣嘢我哋自己都識做啦。 嗯，你哋期望嘅支援係點咧？其實透過個專線，希望係得到啲咩支援咧？ 咁我諗就係、是、立即能夠安排到咧治療啦，即係或者去見精神科啊，咁就有人嚟到係即係跟進呢啲個案。 即係所以個落差就係你哋希望有一個即刻接受到治療嘅服務，咁但係咧就反而個對方就係話，如果你唔係緊急，你就再排隊啦咁。 係啦，係啦，同埋即係都試過有校長打去咧，咁結果即係佢就走去真係走去排啦，排完之後咧就係話要一年之後先至可以睇啦咁樣啦。 原因係咩咧？因為覺得佢唔係緊急， 因為要排期啊嘛。因为要排期一年啊， 但因为我见第三层系咁嘅，由校长转介有严重精神健康需要嘅学生啊，理论上系咪已经系即系已经有嗰个紧急嘅需要咧，去到咁严重，点解仲要排一年嘅？那个大家嘅评估系咪有啲咩唔同咧？ 我谂佢其实就唔系用咗呢个机制，而系即系佢打去跟住得唔到支援，咁学生就真系走去即系睇急症啦，咁结果排队都要排一年嘅。 嗯， 整体你觉得呢一个专线可以点样做咧？同埋佢系咪24小时运作嘅？有冇啲校长打去都有其他经验？或者呢个专线或者第三层要去做一阵，有冇啲中间有啲位棘住？例如我见有啲校长提到话啊，都除咗话校长系要转介去医管局去精神科之外，将个学生都要家长嘅同意，系咪有时候都家长未必同意咧？即系整体喺呢个第三层先，我哋讲咗有啲乜嘢喺个运作上面要理顺啲咧？ 我谂最主要就系即系前线听电话嗰啲童工咧，佢就要知道发生咩事啦，同埋即系实质上佢哋医管局一定有相关嘅配套咧去配合啊，否则咧根本打完个专线根本就冇服务嘅话咧，咁其实都系冇用啦啊。咁另外咧，即系我觉得前线嘅医生咧，佢哋嗰个专业培训或者认知咧都要统一嘅，因为我哋都试过有一啲个案就话去到 A 嘅医院，咁医生就话觉得佢冇事啊，咁就可以走啦。咁、而呢个学生咧真系起跳噶啦吓，跟住即刻就去第二间医院咧，医生就觉得佢好严重，就即刻要留院嘅。咁呢啲情况咧，其实都常有发生嘅。 你觉得个问题喺边？即系每个医生嗰个临床判断唔同，好难咁样统一噶。即系医生自己应该系受咗专业培训噶啦，应该就系咪咧？ 理论上是的，咁但实质上呢我哋就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即係如果譬如话 EP 啊，或者係社工督导啊，或者校方都觉得嗰个个案係好严重，而学生亦都係试过去自杀嘅话呢，咁呢啲个案我哋觉得呢就应该係判断为高危，咁留院係必须嘅。咁而發現就係有啲醫生可能去到嘅時候，嗰個學生好平靜喎，咁就都覺得冇嘢，都要有得佢走嘅。咁呢啲情況，我覺得都係需要即係睇下點樣去改善。 頭先我講個情況咧，除咗話校長轉介一個嘅即係嚴重精神健康需要嘅學生，係咪都要家長嘅同意？有冇一啲情況就係校長係用我呢個機制，但家長係唔想個仔女去接受呢啲精神健康嘅服務嘅？咁會唔會咁咧？有冇听过？ 咁讲到高危嘅话，其实即系佢已经有行动去自杀啦。咁即系我相信家长就唔会话唔同意嘅。即系而家佢唔系喺度企图自杀啊嘛，而系真系有行动啊嘛。咁呢啲情况咧，即系咁紧急嘅时候，校长系都系有责任咧去即刻去处理嘅。 嗱，讲讲嗰个数字先，因为就话上年10月1日至到今年1月15日啦，医管局精神科透过三层应急机制接获50宗嘅校长转介个案，46宗系校长电话查询。这个数字算唔算多咧？或者你了解到点解会系呢一个数字啦？即系反映到啲咩咧？有冇话睇到？ 我觉得呢个数字咧就都正常嘅。因为全港都几百间学校啦，咁呢段时间里面呢都有几十个个案啊，即係睇到呢其实都系几严重嘅。咁、okay. 大概咁。 不如都整体讲埋第一同埋第二重机制有冇发挥到个作用喺度呢？其中第二重呢就系、是、有个叫做校外嘅支援网络嘅。咁教育局都话有个数字啊，就系、是截至係即係尋日啦，教育局有成49宗需要校外支援嘅學校求助個案嘅咁，數字又算唔算多咧？有冇聽到啲學界嘅反應係點樣又？ 第一層機制咧，基本上學校一路都係做緊噶啦，咁啊即係校內自己嘅同事發揮作用啦。咁第二層嘅話咧，即係都係要教育局去介入。咁我知道其實有啲學校都係有打電話去啦，亦都教育局係有跟進嘅，咁即係應該都係發揮到作用嘅。 有冇話聽到話學界對於呢一個作用，即係呢一個嘅機制有冇啲乜嘢改善空間啊？等等，第二層啦，講緊。 第二層咧就冇乜提到呢一點嘅，最主要都係話第三層嗰度咧，希望醫管局嗰度咧係能夠改善嗰個人手啦，即係我哋唔知佢係咪真係人手不足啊，定係還是即係同工之間個溝通協調出咗問題。 呢個三層應急機制係主要係針對中學嘅嘛，係嘛？即係譬如講緊，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去擴展咧？而家嗱，佢就話去到年尾啦。之前亦都講到小學生其實都面對唔少嘅精神健康壓力啦，有調查做到啦，有冇需要擴展到小學生咧？ 我就覺得是需要擴展到小學生的，因為其實高小的學生其實跟 初中咧嘅情況都係相若嘅，而嗰啲個案嘅數字咧，亦都係不斷咁增加。咁、特別係即係小六啦，佢哋面對升中嗰個壓力咧，其實都有唔少校長反映咧，其實都有好多個案嘅。 唔確嘅原因，了唔了解政府嘅原因係咩？有冇直接反映過？其實應該要擴大咯，嗰、那個範圍去到小學咧又。 我諗都係資源嘅問題啦，即係。希望即係局方經過今次就能夠再檢討啦，同埋咧將嗰、那個服務嘅範圍咧去到小學嗰度都能夠實施到噶。 另外咧，其實除咗話延長呢一個嘅三成年金機制嗰個嘅實施嘅時間啦，另外都仲有啲會做嘅措施嘅，例如話加強支援學校同埋及早識別咧有較高自殺風險嘅學生啦。教育局咧會喺今個月底至到三月啊，為學校咧舉辦40多場一啲培訓課程同埋工作坊啦，介紹咗一啲實用技巧啊、輔導方法啊、介入策略啊等等嘅咁，亦都話會同咧社署合作咧，安排非政府機構咧去一啲中學舉辦啲精神健康活動，去提升學生對精神健康嘅意識，同唔同意或者覺得夠唔夠咧？做呢啲其實而家本身唔係都有相關呢啲對教師嘅培訓，或者俾學生認識精神健康嘅活動咧咩？ 其實呢啲活動咧一路都係有嘅，且、 嗯、 係老師都好積極去參與啦。咁、我覺得即係精神健康呢個話題咧，我覺得如果只係能夠做一啲補救性嘅措施咧，咁其實就係不足嘅。咁、更加需要咧，就係有一個正向嘅教育環境啦。咁、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香港係一個高度競爭嘅即係社會啦。咁、學校裏邊亦都係過分偏重於學業嘅表現，令到咧即係師生都追趕進度啊，功課壓力大啊。咁其實咧都令到好多學生係好多挫折同埋身心俱疲嘅，亦都冇一個幸福感。我就覺得最重要咧，反而係全面落實一個正向教育，令到大家都有一個正向嘅思維啦，處理情緒嘅能力，同埋即係師生都要識得咧點樣去即係管理自己嘅情緒。 但翻轉就係學校成個環境啊嘛。之前譬如教育局都已經發過通告俾中小學啦，就話應該要認真審視學校嘅學生嘅功課量、學校嗰啲嘅測考啊、評估下安排等等，有冇話因應呢一啲通告話呢啲安排真係減少功課量、減少咗考試測驗，係希望可以減少到一啲對學生嘅壓力咧？學校有冇做到？又能唔能夠係落實到咧？嚇， 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因為你始終嗰、那個。升学的机制啦，同埋考试的制度系冇改变啊嘛，咁家长同学校仍然系有呢种压力噶嘛，咁、所以我就认为咧，即系要改善嗰、那个升学制度啊，或者咧整个教育制度咧嗰、那个压力同埋课程嘅量咧，都系要减嘅。 不过呢个就一个好漫长或者好大嘅动作啦，咁好。咁啊，同朱国强倾到呢度先。朱国强咧就系教育局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啦。就住呢个学童自杀嘅事件啦，有一啲嘅应急机制，个三层应急机制嘅。咁而家就话会延至到去一路做到去今年嘅12月31日啊。同唔同意咧？18723啲咧，或者有冇用咧？先听完阿朱国强咁讲，系咪真系可以系减少到一啲？即系学童自杀嘅悲剧发生咧，咁18723一讲下你嘅睇法，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雪辉教授，早晨。 早晨啊，萧立文。 早晨，教授。而家话个三层应急机制去到12月31日会做到，同唔同意？延迟又延长，又同唔同意佢嗰个嘅效用系即系发挥到咧？ 我谂如果系有需要睇医生啲学生，能够俾佢及早安排到睇医生咧，系正确嘅。但是呢就不要将防止自杀的工作就等于去看医生啦。我想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有少少是即是我们要即是未能够去即是针对了即是实际的那个基本上的问题。即如果你只是在那个表征上面去治疗，其实是重要的。但如果是忽略了对那个整个嗰个架构嗰个检讨咧，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即系即系做得系比较系失准噶啦。 即系你意思系而家啲学生可能已经出现咗精神健康问题，佢依然呢个都重要嘅。但系点解会令到啲学生出现一啲精神健康嘅问题？个根源要解决佢，你意思系咁样？ 系啦，因为我哋而家讲紧你系 即係而家你即係有病，咁你就去醫佢，咁病梗係要醫啦。咁但係如果你從個源頭你唔減費，或者你從個源頭上面你唔處理咧，你永遠都係追落後嘅啫。你試下你諗下，而家我哋有中小學生，大約有70万到，而有3% 嘅學生係出問題啊！你已經就做到你自己已經話未能夠做到啦。咁你如果你唔照顧到97% 係令到依班未有問題啲人變為有問題嘅時候咧，咁你永遠咧都未做得到嘅。而另一方面嘅時候咧，我哋好睇到一樣嘢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出問題嗰個學生，譬如自殺啲學生上係未必係俾你哋係現時個系統咧係能夠測得到出嚟咯。所以我哋點解好強調嘅？俾翻多啲就支援嗰啲老師，俾佢哋多啲時間去就去關心嗰啲學生嘅時候，依、這個先係比較最根本嘅事情。 你覺得如果佢從我哋逐樣講，先從而家呢個三層演級機制，你覺得有啲咩改善空間係達至或者傾向多啲你頭先嗰個目標，而唔係淨係話依一啲已經係有問題或者有精神健康需要嘅學生咧？三層都可以點做？ 我諗我哋。以前講嗰個三層機制咧，係講緊就係對所有學生，然後對一啲有特別需要嘅學生。而家佢講嗰三層機制咧，都係已經講緊係有問題嘅學生，再俾三層機制去處理佢，所以係有少少係唔係好對焦。但另一方面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就係而家有好多同學係出問題嗰一班咧，即係講緊係唔係只係精神健康的問題，是講緊佢處理壓力上面嘅問題啊，佢屋企上面嘅支援的嗰個問題。咁所以如果我哋只係單單係即係去所謂個醫療化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就反而令到其他啲可以參與做建立一個好嘅精神健康嘅人咧， okay. 就忽略咗佢哋嗰個參與。 點樣做呢一啲即係譬如一啲未去到可能一個精神健康需要，但係有一啲壓力啦。唔好令到呢件事再惡化落去，究竟具體可以點樣做呢？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哋有好多有幾間學校咧，我哋做過咧，就係一個由底而上嘅，即係佢鼓勵班學生自己本身要識得照顧自己啦，去做好自己呢個遇到困難上面點樣去處理啦，就同埋由同學之間自己去組織一啲咧，就精神健康嗰啲活動咧，其實對學生嚟講嘅時候咧，佢哋更加係會中意嘅。而另一方面嘅時候咧，亦都俾啲老師們咧，俾多啲時間佢哋，俾係能夠去關心啲學生，係有機會同佢哋去就去建立翻呢個關係咧。因為有嗰時候，當你要去察覺老嗰啲學生係有問題嘅時候咧，係你要關係建立咧係十分之緊要。如果你冇個關係建立嘅時候，佢有問題嘅時候，佢亦都未必會同你講。咁你何況你只係話你俾佢及早去睇醫生嘅時候，去睇醫生嘅時候，亦都唔係代表一定會解決佢嘅問題。 但有時候會唔會喺學校嘅層面又好兩難咧？可能又要因為疫情之後，成日都話想追翻一啲嘅即係學業上面嘅落後咁又可能又要即係加把勁喎喺呢個位咁係咪真係有咁多空間俾老師去做嘢咧？ 係啊，其實我哋見到有啲學校咧，就將譬如啱啱2020，你都知道，其實大家都係追緊落後噶啦。但佢反而係放鬆少少時間嘅時候咧，俾啲學生們同埋啲老師們都有啲空間去追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成間學校咧嗰個情況咧都係改變咗。我哋有好多時候咧就會嚟，即係一定要去逼咧，就先會有個好嘅結果。但如果你俾空間佢哋 nurture 咗佢一個比較開心嘅學校嘅環境啊，咁其實對老師同埋對學生們咧，無論佢哋自己嗰個讀書嗰個進步啊，同埋佢哋自己彼此間嘅關係啊，佢自己嗰個精神健康就都係會好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呢個三層機制咧，而家就係中學啦，有冇需要擴展到小學咧？ 其實任何人如果佢哋有精神健康嗰、那個即係需要呢個藥物治療嘅時候，俾佢及早治療都係需要嘅。無論你係中學又好，小學又好但咁最緊要就係話你一方面係俾到呢個治療，而另外一方面要從嗰個根源上面嘅時候，係能夠喺嗰度係能夠去處理佢自己基本上面點解會令到佢哋嘅精神健康好先。如果我哋忽略咗成個系統嘅問題，只係睇嘅個表徵嘅時候咧，係我哋就永遠都係處理唔到嗰個問題。 OK， 嗱，葉少輝教授，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除咗話呢個三層應急機制之外，都話嚟緊有啲其他即係培訓啊，或者俾學生嘅活動啊，同精神健康有關嘅。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过去两日在港岛区针对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及踩单车的违例事项进行执法行动。行动中，警方拘捕一名年约36岁的本地男子，他因为在道路上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駕駛時沒有戴上認可防護頭盔和未經准許在行人路上駕駛，涉案電動單車已經被扣查，被捕人已經獲准保釋，下月向警方報到。另外，警方在區內單車交通意外及違例黑點共發出20張與單車違例事項有關的傳票，违例事项包括车尾没有装上红色反光板、单车没有装配警报钟、没有遵从交通标志或道路标记的规定，以及没有遵从交通灯的指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哈马斯星期一向特拉维夫和附近城市发动火箭弹袭击，是以色列中部相对平静几星期后再次遇到袭击，未有造成伤亡。以军当日在空袭加沙城一处住宅，据报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而以军亦继续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以军说已经在汉尤尼斯打死2000多名武装分子，会继续在汉尤尼斯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卡塔爾就證實在法國巴黎舉行的會晤就加沙分階段休戰達成框架協議，提議首先釋放婦女和兒童人質，並向被圍困的加沙提供援助。不過哈馬斯就重申必須是加沙實現徹底和全面的停火，強調不接受暫時停火，指出只要以軍停止在加沙的行動，談判的其他細節包括釋放人質都可以討論。美國國防部一名匿名官員證實，美軍位於敘利亞哈塞克省沙達迪的基地星期一遭到幾枚火箭彈襲擊，沒有造成傷亡或設施損毀。官員又透露，自10月中以來，美國和盟友駐區內的部隊遭到至少165次襲擊，大部分發生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駐紮在約旦東北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美軍星期日亦遭到襲擊，美國正調查事件。有美國官員說，在襲擊發生前，美方一架無人機正返回基地，而施襲的無人機就正是低飛，可能因此導致基地防禦系統未能發現施襲的無人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美方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美国和美军。美国白宫亦说美国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但强调美国不寻求和伊朗发生战争。伊朗已经否认和星期日袭击事件有任何关联，又认为美方的指责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日经平均指数报36216点，升1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14美元，卖出2032.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

啊，就因為而家佢亦都會叫咗更多嘅老師去接受呢個培訓咧，咁都係重要嘅。但我同樣都話，其實老師們咧已經係好忙噶啦。如果佢已經喺佢而家嘅工作再要做更多嘅工作嘅時候咧，咁佢會被或者老師自己嘅精神健康咧，就我哋都需要關心啦。 即是你意思可能这些更加多的培训对于老师的精神健康或者对老师关心学生的空间反而还缩小了。 是啊是啊，所以他一定不能够不断去加嘢去减嘢。所以即如果你要去给老师多一些培训的时候，那你需要多一些的教学助理啊，给他老师就真的有空间有时间去消化了你的资料然后实用了出来。 我看到你有很具体讲到有些学校做了一些方法都觉得可取的，譬如有些叫倾谈室啊那些，即是纯粹一个硬件就摆了在那里整间房，就是等一些学生可以有需要的时候找人去倾诉，那定是什么来的呢？那是 不是，其实他们说呢，我们看到有些学校呢，他们起小息啊或者午饭的时候呢，他们有个就空间给那些同学在那里呢，就是去大家去就是去放下電啊，就大家傾下偈。其實因為有好多同學都好驚，即係如果你一有事去見呢、這個社會工作者嘅時候，有個標籤化嗰、那個就嗰個問題，所以你反而有笪地方係俾佢個就係、是、覺得好舒服嘅，可以將佢嘅問題可以同嗰啲同學啊，或者一齊去傾下偈啊，或者食下食咧，其實呢個都有幫助。我話點去建立翻個關愛嘅文化？即係當你問嗰啲細路，如果佢哋有問題嘅時候，佢第一樣嘢唔係去揾老師，唔係去揾社工先喎，佢都係揾啲同學先嘅。所以我哋喺有好幾間學校，我哋做過一個做 project 咧，就係去訓練翻啲同學點樣去幫助佢哋自己啦，亦都幫助翻同學。咁其實呢個嗰、那個果效係幾好噶啦。 嗱，最後想問埋就係因為而家話究竟那個機制怎樣去改善呢？剛才大家都不同嘉賓有講了你們的想法。見到有林正財呢，也都提到說會研究一個六層的機制，就說有三層的預防機制結合三層的轉介機制，但具體的運作你了不了解是怎樣，或者有沒有需要將現在的三層又再變成六層，同不同意是這個的即改善的方向呢？ 其實即我想他做得更加就比較精準呢，就是好的。但我始終咧就都覺得喺一個大嘅環境，有個空間，有個支援咧，就都係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喺學校嚟講，如果我哋喺我哋一個經驗嚟講，有個學生係被 refer 咗去見精神科醫生啦。咁但係佢都唔去嘅時候咧，佢因為話我下禮拜要考試嘅時候，即係話其實唔係話有陣時唔係因為個服務不到啊，唔係因為知識不足啊。是在乎整個那個環境上面的時候呢，是令就是令到大家都好有壓迫感啊，都沒有一個因為這個盼望啊，就這個大家一個關懷，就這個文化呢，我覺得是需要建立的。 OK， 好啊，麻煩葉兆輝教授。葉兆輝教授就是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港澳政府呢就公布延長實施學校為本三層應急機制，去到今年的12月31日啊。休息一陣先。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有没有留意越来越多餐厅用一些电子点餐的方式呢？有些就是可能扫个二维码，有些就是可能直接用它的程式。好处就是可能悭回一些人手，或者落单可能避免落漏单，不用去排队等等。不过呢，私隐专员公署就说测试了一些手机应用程式点餐的食肆，就说都发现有一些会用到顾客的资料去追踪程式里面的活动，甚至是拿来做一些直接 接促銷啊等等嘅。咁啊，即係個關鍵就係究竟有冇得選擇係我點餐嗰陣係唔好提供呢啲資料啦。咁有啲就有提供選擇嘅，有啲就話直情連呢個選項都冇嘅。詳細嘅情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早晨， 鍾麗玲，可唔可以講下今次你哋喺呢個餐廳嘅即係發現啦？咁你哋係睇咗幾多間餐廳？最主要嘅目的係想睇啲咩？同埋個結果有啲咩特別同大家分享下呢、這個？ 好啊，就我哋咧，其實一共睇咗60间餐廳嘅。咁絕大部分嘅餐廳咧，其實有50间咧都係用一個二維碼嘅點餐形式啦。咁另外10间咧就係、是、提供呢個手機應用程式點餐嘅。咁其實我哋都有睇翻呢啲餐廳有冇提供一啲非電子點餐嘅方式。咁全部咧都係有提供呢個非電子點餐嘅方式嘅。咁、而喺50间二維碼，即係提供二維碼點餐服務嘅餐廳入面咧，就係、是、有4间啦，即係數目都係比較少嘅，就係、是、會收集顧客嘅個人資料。咁呢4间咧，我哋留意到咧，都係一個選擇式啦，即係顧客可以提供，亦都可以唔提供。咁至於其他10间。提供呢個手機應用程式點餐嘅餐廳咧，就有4间咧，就係、是、要求顧客要係註冊帳户啦。咁、註冊帳户嘅過程入邊咧，當然佢哋係會收集一啲個人資料嘅。咁另外咧，其實6间咧就係、是、可以顧客咧就用一個訪客身份，即係唔使註冊帳户咁去點餐嘅。咁、但係我哋留意到咧，雖然佢哋係提供話可以訪客身份，但係有4间咧都喺埋單嘅時候咧，仍然都係會收集個人資料嘅。咁而一個比較重要嘅發現咧，亦都係呢10间提供手機應用程式嘅餐廳咧，其實10间咧都係會用呢個應用程式係進行用戶追蹤啦，同埋直接促銷噶。咁咩叫做用戶追蹤咧？其實佢哋咧就會係攞一個顧客嘅資料啦，包括佢哋 cookie 入面嘅資料啦，佢哋譬如話用手機，咁佢嗰個裝置嘅資料啦，交易記錄啊，或者甚至佢嘅活動嘅記錄啊，購買記錄啊，呢啲佢哋嗰個呢、這個手機應用程式都係會收集嘅。 頭先你講到話有一個就係即係用戶嘅追蹤同埋直接促銷，直接促銷即係佢哋收完資料之後個用途就係促銷翻佢哋餐廳嘅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係啊，其實佢哋咧所謂直接促銷咧，就佢哋會收集咗呢啲用戶嘅資料之後咧，佢哋甚至咧有時有一啲聯營嘅公司啊，或者係一啲關聯嘅公司嘅產品啊，佢哋都會就住譬如話用戶嘅喜好啊，咁而係促銷俾佢哋啦。咁、其實喺法例上咧就冇話佢哋唔可以收集呢啲資料作為直接促銷嘅、只不過佢哋咧一定咧係要通知翻呢啲用戶，同埋要攞到用戶嘅同意。咁我哋留意到咧，其實喺10间提供手機應用程式點餐嘅餐廳入邊咧，係9间咧，佢哋都有通知用戶啦，同埋係有攞用戶嘅同意嘅。咁但係咧，就有1间咧就係冇攞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啟動咗呢個調查嘅程序啦。 即係佢哋都有寫清楚佢哋收集乜嘢資料，收集攞嚟嘅用途嚟做乜，係寫得好清楚嘅。或者嗰個方式係點？會唔會有寫，但係有時都未必喺個當眼嘅位啊？或者未必好清楚，可唔可以讲讲呢个理由？ 佢哋有寫㗎，但係我哋咧就佢哋喺邊度寫咧？就喺佢嗰個收集顧客嗰個資料嘅聲明啦，或者咧就喺嗰、那個私隱政策嗰度都係有寫嘅。咁我哋所以亦都係提建議用戶咧，其實喺決定用唔用呢啲點餐嘅應用程式之前咧，都要真係睇睇佢哋係會收集咩資料啦，甚至係睇睇佢個私隱政策啊，或者係嗰個收集資料聲明啊，睇下佢會點樣用你嗰、那個。個人資料啦，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咧，10间餐廳入邊咧，有7间咧就將嗰、那個選項，即係俾用戶同意嗰個選項咧，佢係預設咗咧係同意嘅。咁即係如果你唔睇又唔理，咁佢已經當咗你同意噶啦。咁只有2间咧，就真係俾翻一個 tick tick， 就等用戶咧就可以係選擇翻我提唔提供我呢啲資料做直接促銷咧咁樣。咁呢個我哋亦都已經係俾咗建議相關嘅餐廳啦，同埋亦都俾咗建議業界咧，就最好係提供一個真正嘅選擇俾翻用戶，就唔好話將嗰個設定咧就已經預設咗係同意咁樣啦。 嗱，講翻呢個預設定咗係同意係接收呢一啲嘅推廣信息啦，或者甚至我見有一間。 咧係話冇提供一個選項咧，俾個顧客去揀係咪同意嘅咁。嗱，我作為個客啦，我用到你呢一個嘅電子平台，我想係點餐嘅，咁但係咧我真係唔想提供呢一啲資訊喎咁。咁我喺頭先呢兩個情況，我係咪譬如預設局，我有冇機會係揀得翻係話我唔提供嗰個資訊咧？另外一個仍然冇選項嘅，咁我又可以點樣處理咧？呢一啲嘅鋪頭喺咁嘅情況之下，連選項都唔提供，有冇違反咗即係呢一個嘅私隱條例咧？ 其實如果係有選項提供咧，就算佢係預設咗同意咧，就嗰個顧客咧都可以係喺嗰個私隱設定嗰度咧係更改翻嘅。咁呢個用戶咧係絕對可以做到嘅。 嗱，困唔困難咧？會唔會好似即係譬如一個人，我未必好認識佢嗰個程式嘅，我識唔識得每次都喺個私隱設定嗰個去處理，定係都喺啲當眼位係可以揀到嘅咧？其實係點樣？ 其實喺啲多眼位都可以揀到嘅，咁但係如果用户有乜嘢問題咧，當然最好佢就問翻呢個相關嘅餐廳啦。咁、 okay. 當然佢亦都可以係問翻呢個私隱公署啦。咁我哋亦都會提供協助嘅。咁、好多時咧，佢哋就會喺嗰個私隱設定嗰度咧，就可以係改翻嗰個設定嘅。咁、如果佢一改咗之後咧，其實就唔使次次做嘅，因為嗰個設定一更改咗咧，其實就一路都係嗰、那個譬如你話我反對，咁一路都是反对那个选项的。咁至于话冇提供呢，咁呢个是违反私隐条例的。因为私隐条例入面呢就有明文规定讲得好清楚的。就如果是话要用这个用户的个人资料做直接促销的话呢，佢是需要是攞到用户的是同意的。咁呢个同意亦都要是一个明确的同意。咁同埋佢亦都要提供用户呢就一系列的资料的。咁如果是冇提供的话呢，其实是违反私隱條例是一個刑事罪行嚟嘅，咁所以就住嗰宗咧，就有一間餐廳係冇提供嗰、那個選項嘅話咧，我哋已經係啟動咗呢個調查嘅程序嘅。 佢哋回應咗未嘅，或者改善翻未嘅？除咗話調查程序進行。 佢哋係有初步嘅回應嘅，亦都有講到佢哋有改善，咁我哋而家仍然跟進緊嘅。 整體你今次你哋睇咗咁多一啲嘅手機應用程式啦，有啲就係二維碼點餐啦，咁都睇到當中有一啲問題喺度嘅，係咪都覺得整體嗰、那個即係商户喺處理一啲嘅個人資料嗰陣都未必話好謹慎啊，或者係咪都要應該要自我約束下一啲收集客户資料嗰個嘅種類啊、範圍啊等等咧？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建議俾啲商户？對啲客人喺用一啲點餐平台嗰陣又有啲咩建議咧？兩方面啊。 好啊，好啊。佢呢個咧，其實我哋睇到個情況咧，喺50間餐廳提供二維碼點餐嗰、那個情況咧，就其實絕大部分嘅餐廳咧都冇收集個人資料嘅。咁只係有4間餐廳咧就係、是、收集個人資料，咁亦都係一個自愿嘅形式啦。咁呢個咧亦係冇違反私隱條例嘅情況嘅。咁至於另外10間嘅提供手機應用程式點餐嘅餐廳咧，其實絕大部分咧佢哋做嘅咧亦都係符合翻私隱條例嘅規定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係為咗用户嘅認知啦，顧客都係要小心啲嘅。譬如話你掃二維碼，咁你要留意翻個二維碼有冇俾人改咗咧，係來歷係唔係正確嘅咧？譬如話你掃完二維碼，跟住去咗一啲點餐嘅平台或者一啲網站，咁都要留意一下呢啲網站係咪真嘅。因為如果去咗一啲假嘅網站，跟住又要你輸入一啲個人資料咧，咁可能就又係俾騙徒咧就攞嚟用詐騙嘅用途㗎。 有冇試過呢啲個案啊？即係我諗住攞嚟點餐嘅，掃個二維碼，點解原來嗰、那個？是一个假的网站，甚至一个诈骗的网站，有没有试过这样？ 我们暂时就没有收到这一种的投诉，但是我们都觉得是要小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假冒的网站呢都时不时有发生的。 Okay,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都希望用户呢是可以提高警惕啦。另外呢就是如果是使用一些手机应用程式点餐的话呢，我们都想用户呢提醒他们呢，就是考虑是不是真的要因为纯粹因为堂食而是下載同埋使用呢啲應用程式咧，係唔係咁？係咪即係必須咧？咁同埋佢哋係咪真係需要提供呢個個人資料咧？咁等用户咧就自己有一個警覺性，同埋有一個佢可以決定翻啦。因為好多時呢啲應用程式咧，就去係會有譬如話你要登記做會員，咁或者你有啲優惠，咁如果係為咗其他嘅目的，咁而你真係想下載呢啲應用程式，咁呢個用户亦都可以決定翻嘅。 嗯嗯，另外整體咧，我見到尋日私隱專員工處咧都有話上年錄得157宗嘅資料外泄事故報告啦，就話係歷年新高，比前年就多咗50%嘅咁。嗱，講緊整體呢一啲數字有啲咩反應啊？不如？ 係啊，這個、呢個咧，我哋留意到咧，就舊年嗰個資料外泄事故通報咧，其實係增多咗嘅。咁、我哋相信咧，就係、主要嚟講咧，可能因為舊年第三季、第四季嘅時候咧，都發生咗一啲比較大型嘅資料外泄事故啦，令到一啲機構啊或者企業啊，佢哋嗰個認知度亦都係提高咗。咁所以一發生資料外泄事故嘅時候咧，都識得嚟同我哋通報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留意到咧，舊年大概九月、十月開始咧，亦都有一個係即時通訊嘅應用程式咧，係發生被騎劫嘅情況啦。咁亦都係舊年嚟講咧，一共係有23宗，亦都向我哋通報咗嘅。咁、而涉及嘅人數咧，都有1600個帳户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增幅嗰個原因啦。另外，我哋喺舊年咧，亦都做咗大量嘅宣傳啊、教育嘅工作。咁我相信咧，呢、這個同我哋即係加大力度宣傳啊，咁企業嗰個認知度亦都好咗啊。咁甚至我哋亦都係派一啲員工啊，去到企業係當中咧，就係、介紹翻呢個要保障呢個數據安全啊咁樣。咁呢啲工作都係有關嘅。 頭先提到啦，上年嘅資料外泄事故入邊咧，廿幾宗咧都係涉及到即時通訊媒體俾黑客騎劫嘅。呢、這個數字算唔算多咧？另外我知道咧有60多宗咧，即係佔40%嘅，都係有黑客入侵係涉及到嘅咁。係咪亦都反映到一啲嘅即係公司可能喺一啲網絡安全嗰度係做得唔夠咧咁？ 就呢一方面咧，如果係嗰個即時通訊軟件係被騎劫嘅咧，呢、這個咧就係、一個新嘅現象嘅，咁就係喺舊年係發生嘅。咁我哋之後咧亦都做咗好多宣傳啦，同埋教育啦，咁亦都有同相關嘅公司啦，就係、反映翻呢個情況。咁我知道咧，現時嚟講咧，同埋我哋收到嘅投訴咧都係少咗嘅。咁另外至於嗰個黑客入侵嗰度咧，咁呢個咧我哋留意到咧，就其實呢個都係全球嘅趨勢，即係唔係淨止香港有上升嘅趨勢，全球嚟講咧，譬如我哋見到喺澳洲啊、喺美國啊，都有一啲好大型嘅資料外泄事故都係發生嘅。咁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覺得嗰個企業咧嗰個認知度咧，其實都真係可以咧再係提升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喺呢方面咧再做更多嘅宣傳啊、教育嘅工作。咁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喺香港咧，其他機構啦，或者甚至政府咧，都已經係喺呢方面咧，亦都係做更多嘅工作嘅。 頭先都講到兩宗啊，幾宗一啲大型嘅資料外泄事故啦。其實大家都可能會聯想到，包括就係數碼港啦，喺八月嘅時候曾經被黑客入侵啦。跟住消委會都喺九月嘅時候曾經係被黑客入侵，亦都有一啲涉及到資料外泄嘅情況嘅。暫時而家睇到係咪話仲未交報告㗎？知唔知幾時會交報告？又點睇呢啲大型機構都有出事嘅情況咧？ 其實大型機構咧，我哋喺舊年11月咧，同生產力促進局咧都做咗一個調查嘅，就係有關香港企業嗰個網上安全嗰個認知度指數嘅調查。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大型機構咧都係比較願意咧係投放資源咧喺嗰個維係嗰個網絡保安啊，或者係數據安全方面嘅。咁但係中小企咧就嗰個資源啊，同埋嗰個培訓方面都是比較弱的，咁所以我哋喺當時做咗個調查，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啦。咁喺我哋公署嚟講咧，我哋亦都係推出一系列嗰個新遊啦，譬如我哋有專設嘅數據安全網站啊、熱線啊，係幫助呢啲中小企啦。咁另外譬如話舊年嗰兩單特別係大嘅資料外泄事故咧，我哋而家其實一路都跟進緊嘅。咁喺一單入邊咧，我哋仍然等緊去一個獨立嘅網絡安全顧問公司嘅報告嘅，咁希望佢哋可以盡快提交呢個報告俾我哋咧，等我哋可以整體咁樣審視嘅情況啦。咁而另外一間咧，佢就攞咗延期嘅，咁就需要更多嘅時間去處理資料，係提交俾我哋。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佢哋可以盡快係俾曬所有嘅相關資料俾我哋，等我哋可以係整體咧係盡快係作出一個報告嘅。 半分鐘到啫，講下起底方面嘅處理個案啦。今年上年係咪處理得特別多㗎？ 上年咧，其實起底嘅個案咧就係、是、可以話係大跌嘅、 嗯， 因為舊年咧我哋係處理咗係756宗起底嘅個案啦，就比前年2022年咧係大幅減少咗57%嘅。咁、 okay. 我相信呢個咧主要同喺網上發現嘅起底信息咧係跌咗成百成有關嘅。咁我相信呢個同我哋嘅執法行動嘅阻嚇性啦。同埋呢個社會氣氛係轉趨平和咧，都係有關嘅。 OK，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同你傾到呢度。鐘麗玲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啦。頭先講到其中包括一啲嘅電子點餐平台嗰個同私隱嘅關係啊，1872311。2024年1月30日，中國恒大被高等法院頒令清盤。法官指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 政府延长实施学校为本三层应急机制至今年12月底。 私隐专员调查指部分餐厅透过二维码及手机程式点餐服务收集顾客资料。 卡塔尔指巴黎会晤就加沙分阶段休战达成框架协议，并将转交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个9个月大嘅 B B 女啦，喺上个礼拜四啊，即系25号啊，喺屯门咧接受社区保姆照顾嘅期间咧，抽搐昏迷。仁爱堂嘅社区保姆咧就系涉嫌虐儿被捕嘅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亦都提到话，局方咧同社署高度关注事件啦，已经要求仁爱堂咧就住事件系交报告嘅咁。佢喺回应传媒嗰阵咧提到啦，呢、这个叫做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咧已经运作咗一段时间啦咁。2011年开始到而家。其实这个计划就是伦理照顾为一个目标，由社会服务机构是培训一些市民做保姆啊、义工啊，为有需要支援的家庭提供托儿服务的。特首在上年10月就发表施政报告，提出政府会增加这些叫社区保姆的服务的奖励金。照顾3至9岁的小朋友会由每个钟头25元加到40元。如果照顾0至3岁的婴幼儿或者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朋友是会加到60元的。因应服务奖励金的调整和计划服务名额将会加倍，社署会检讨有关的培训要求和流程的。今次这个涉嫌虐儿的事件，一些的社区保姆大家都关注到究竟怎样监管的质素，培训方面又是如何呢？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下他的关注。香港单身协会总干事余秀珠，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余秀珠。今次呢个事件，大家就讨论到呢个叫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即系社区保姆服务嘅讨论啦。咁、你哋机构系咪都有提供社区保姆嘅？ 系啊，香港单亲协会就响沙田区做嘅。 可唔可以讲下主要有冇话即系针对边一类嘅家庭？你哋嘅服务嘅需求又大唔大？多唔多家庭嘅申请咧？又？ 其实需求是大的，咁我哋主要针对嘅咧就系嗰啲咧要翻工啦，佢系未必屋企系适合或者有条件请到嘅工人嚟照顾细路仔啦，同埋有部分系可能急时嘅需要嘅，譬如突然间入医院啊，或者有其他嘅事咧系需要嘅细路仔系需要有人照顾嘅。 名额有几多噶？你哋而家 其实咧，我哋就冇限一个上限，主要系。当日的保姆可以去凑那些小孩的保姆有足够人数，还有是想找人凑的那些小孩你可以配到的保姆。现在我们其实有因为有分两种的保姆，一种是在家托的，我们叫家托，有一种是在中心看小孩，我们叫中托的。家托中托计埋我们现在有60多位的保姆，只不过呢輪候的細路仔咧有成50-60位，點解會咁咧？咁其實有啲保姆佢唔係唔得閒，而係話嗰個需要托嘅細路仔咧，可能住嘅地方同佢離開太遠，嘅家長唔方便咧湊佢俾保姆，所以咧就 match 唔到啦。咁亦都有啲細路仔可能佢屋企未交齊啲證件啊，咁所以就未係正式係註冊到嘅。 OK， 其实每次社区保姆有冇话起码要服务或者起码得到个服务系照顾个小朋友几耐？头先你话有50多位系轮候紧嘅意思系咩？即系佢哋有冇平均要等几耐先可以有社区保姆系帮到手支援佢哋？ 呢样嘢就比较难讲嘅，因为 你如果住大圍嘅家長，佢想揾人湊個細路仔，咁我哋當然係希望揾翻喺大圍嗰附近，最好佢屋企附近住嘅保姆啦。但係嗰附近嘅保姆嗰日可能已經湊緊人哋啲細路仔，唔得閒湊佢嗰個。但係馬鞍山咧有人得閒喎，但係家長未必話方便由大圍湊個細路去馬鞍山噶嘛，咁咪 match 唔到咯。咁變咗細路仔喺度等，保姆喺度等，等住湊人哋啲細路啦。 O、okay, K， 即係所以嗰個地區究竟係點樣都關事， 時間都係嘅、有時家長話我想你下晝三點至七點湊，誒、那個保姆啊，嗰時候我又啱啱要煮飯，我又要湊我自己嗰啲，咁變咧又未必係 match 到咯。 O K， 嗱講翻今次呢個事件，大家關注到呢啲社區保姆嘅資格啦，或者事前有冇一啲嘅培訓俾佢哋，同我哋解釋一下先，佢哋要接受啲乜嘢嘅培訓嘅？ 一般嘅培訓咧，都係針對翻咧。有婴幼儿嘅嗰个需要啦，譬如佢哋嘅照顾啦，最基本嘅就系佢哋嘅照顾啦。譬如几大嘅细路仔，你需要同佢换片啊，或者系佢嘅饮食咧系要注意啲乜啊，点样喂食啊，或者简单嘅观察就系佢有冇啲咩情况系需要上报咧，譬如佢呕吐啊，肚屙啊之类，或者有啲发烧啊，嗰啲即系简单一般阿妈都会做到嘅观察。佢哋都要係深化啲去了解嘅。咁如果有特殊嘅情況咧，我哋係同啲保姆係密切咁聯絡。我哋啲同事係孭手機係24小時嘅，紅日都要孭嘅。即係有任何事咧，保姆係要上報，就唔應該自己去做一啲決定嘅。 所以培訓嗰度有冇一個嘅時數嘅要求啦？係咪每一個嘅即係提供服務嘅機構都係有一個劃一嘅時數要求，或者佢哋接受訓練嘅要求嘅？ 我哋就冇收到呢啲咁嘅指示嘅，咁只不过我哋喺投标嘅时候咧就写咗，我哋会提供啲乜嘢嘅培训，内容系点，提供几多小时，由啲乜嘢嘅专业人士提供咁，咁社署又接受咗，咁咧我哋就照翻我哋写上去嗰个标书入边嗰啲嘅内容去提供咯。譬如我哋咧就会提供最少六小时嘅课堂嘅培训嘅，其中四小时咧由啲资深嘅护士去提供啦。就关于细路仔嘅护理啊、病啊各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啦。另外咧就一小时由社工去提供啦，另外一小时咧由我哋嘅幼儿工作员，即系幼师啊，去提供啦。咁总共六个小时之后咧，仲有十五个小时咧喺中托入边系俾佢哋实习观察嗰啲即系新手嘅保姆咧，同啲细路仔接触嗰时咧，佢哋嘅表现系点啦？譬如佢哋对细路仔一啲嘅反应啦。咁都觀察睇下佢嗰個對細路仔嗰個愛心啊，同埋係咪即時做到適切嘅反應啦？ 覺得夠唔夠咧？呢一啲嘅時數，尤其是照顧一啲嬰幼兒，可能個難度係更加高噶嘛。除咗話同埋除咗話培訓之外，有冇其他嘅條件都係睇嗰個人適唔適合做呢一個社區保姆咧？ 其實因為大部分嘅社區保姆自己都係媽媽嚟嘅，佢哋都有過湊細路仔嘅經驗噶啦。咁我哋只不過係將佢嗰啲經驗咧，再總結一下，再深化一下，湊人哋嗰啲你要注意啲乜啦，就唔係話自己嗰個可以係咁，人哋嗰啲又可以係咁啦。咁護士喺呢度幫咗好多手嘅，起碼對細路仔一啲嘅病痛啊，性唔係個個媽媽嘅細路仔都有經過嗰啲咁嘅病痛噶嘛。咁都俾你知道翻，你觀察，如果遇到有啲不尋常嘅，咁你要即刻上報啦。其實時數咧，呢個係好初步嘅啫。就算佢哋就職之後咧，我哋都間唔中都俾啲在職訓練，每年都起碼一兩次嘅培訓咧，係加強佢哋，即係一嚟又深化啦，即係等佢 remind 咗佢哋過去你學過乜。雖然你冇遇過，但你都要留意啊。咁即係會係做一啲咁嘅深化啲嘅培訓咯。 今次政府都話好高度關注，頭先我提到呢一個喺屯門嘅事件啦，咁亦都社署亦都話會檢討優化社區保姆嘅培訓要求同埋流程啦，因為話今年4月1號起咧就會增加相關嗰啲獎勵金啊名額咁。你覺得喺嗰個培訓要求啊流程應該要點樣優化咧？係咪好似頭先我咁講係要一啲硬性嘅條件應該要列出嚟？如果係嘅話，又應該要啲咩？從你嘅經驗當中覺得要？ 其實我哋咧就希望。社署嗰度可以俾一個好基本嘅培訓嘅嗰啲內容同要求，咁我哋喺嗰個內容同要求之上咧，大家就可以，因為我哋分十八區啊嘛，個個區都可能有唔同嘅需求嘅，咁我哋可以按自己個區嗰啲唔同嘅需求，再加啲自己覺得需要嘅培訓上去，我覺得咁咧就比較好啲咯，起碼我哋有個底啊，就唔使話我自己去估。 想坐唔中學習咁樣啦。 其實有冇啲直情係個培訓真係好少？頭先我聽你都有起碼六個鐘加十幾個鐘，而本身嗰啲都係啲媽媽，咁佢本身都有經驗啦。有冇啲機構你了解到其實個培訓時間可能係相對再短啲嘅？ 呢樣嘢我哋又冇了解到。 而家今次呢一個事件啦，都有啲人討論啦，係咪應該要多啲嘅審查佢哋係先至可以做到呢、這個社區保姆咧？咁嗱，舉個例啦，而家做老師或者做社工等等咧，需要同兒童同埋青少年接觸嘅工作之前咧，就會要即係查核啊，嗰個申請人有冇一啲性罪行啊、犯罪記錄啊等等。你覺得呢樣嘢應唔應該應用埋喺社區保姆呢個角色入面？ 我覺得用埋都冇壞嘅，雖然我哋蘇花咁耐都未試過有啲咁嘅事情發生，但係有埋咁大家都安心多啲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做嘅。 會唔會有機會令到參與嘅人少咗或者意欲減少呢？ 如果佢真係有咁嘅經歷嘅話，我諗佢唔會申請啦。我覺得又唔會話即係令到啲人不會申請，反而令到家長安心係真嘅。 其实社区保姆是不是限咗一定要女士去做 嘅？唔系啊，我哋都有啲系祖父母一起嚟做噶。佢哋话凑完自己嘅孙，又好中意细路仔，就走嚟凑人哋嗰啲咯。咁我哋欢迎嘅。但如果净系男士咧，我哋就会系考虑啦。 点解咧？或者个考虑点系啲咩？点先俾佢做咧？如果咁， 如果做中托咧，我哋都还欢迎，但系到而家都未有嘅，未有男士嚟申请。如果家居呢，咁我哋就觉得需要考虑多啲啦，因为我哋未必睇到佢对细路仔嗰方面系点样。咁过去亦都好多猜测，啲家长亦都会有咁嘅考虑。所以我哋通常呢，如果呢啲保姆通常自己系妈妈啦，又自己又凑个细路仔，或者根本自己而家带住细路仔嘅。咁好多妈妈就觉得，好多家长会觉得比较放心啲囉。 你自己覺得社區保姆呢個角色係點？因為我見到有議員就形容係一個半義工嘅服務嚟嘅。你自己覺得係唔係啦？同埋有啲人就話係咪應該將社區保姆專職化咧？或者直情係日後有多啲牌照啊、證書喺個質素上面令人哋覺得更加有信心啊、保證啊咁，係咪應該呢個方向發展咧？ 其實我回答咗你第二個問題先啦。其實我哋多年前咧都有咁嘅建議噶啦。社區保姆可以是一個半義工的性質，佢而家根本都不是收緊人工嘅，佢係收緊啲津貼啫嘛。但係我哋好多啲醫醫咧，覺得都好滿足，好有自豪感啊，覺得我可以幫到人之餘，我又有少少津貼。咁其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專業化，我覺得可以並存嘅。咁過去我哋都建議過啦，政府係咪考慮將部分有興趣自我提升嘅保姆加多啲培訓俾佢哋做一個？即係登記嘅有一個持牌上崗嘅制度咧，即係好似而家啲水喉匠啊、電器師傅咁啦，有一個名冊登記啊，呢批係已經註冊咗嘅社區保姆啦。咁至於佢嗰個要求，家長對佢嘅要求咧，可以自己同個保姆去傾啦，甚至嗰個時薪啊、日薪嗰啲都可以自己去定嘅，即係好似我哋請啲水喉匠啊、電器師傅一樣啫嘛。咁但係個政府嗰個監管咧，就要係比較足夠啦。同埋每年會唔會有一啲考試或者係進修先可以繼續續牌呢？咁另外一啲呢，我亦都希望保留好似而家咁嘅制度呢，就係有啲而家嘅社區保姆由返啲機構去營運啦，去做配對、做培訓、買保險、做監察呢一類啦。因為有啲社區保姆同我哋講呢，佢話如果你將佢職業化咗呢，我如果出得去做工，我就真係搵份即係最低工资收入嗰个工作啦。而家我就出唔到去㗎嘛，我带住一个两个細路。咁但我又可以凑人哋一个两个細路嘅话，我咪有多啲嘅收入囉。咁呢个係其一啦。其二又有啲年纪大嘅退休嘅。我根本啦市场上都搵唔到工作啦。咁讲咩最低工资啫。但我又好鍾意細路，我又觉得可以帮到人哋，令人哋可以返到工，成个家庭都好啲。即係佢哋係觉得做呢份社區保姆是令到他們有自豪的一份這樣的工作，義工工作來的。 所以剛才你說的方法，譬如我們說是不是專職化，或者有些牌照、證書多些監管，會不會反而令到婦女未必很想做社區保姆呢？因為現在我就可能做完培訓就可以了，但我可能我未必想是這麼職業化的件事，我用回我現在的經驗去做就可以，會不會有些是這樣想呢？反而即規範多了，叫做專職化了，令到一些家庭主婦又未必很想加入呢？會不會有機會這樣？ 又唔係喎，過去都曾經有過啲社區保姆話佢真係想提升啦。我見到外國啊，甚至台灣都有㗎，已經直化咗㗎。咁、有啲保姆真係問我哋，去邊度可以學到呢啲可以真係自己出去掛牌㗎咁。咁、 okay. 我哋就話暫時未有喎，咁咁嚟做住呢個社區保姆先咯。如果將來有一批佢自己覺得我嘅程度可以再上一層樓嘅，我甚至有啲家長嘅要求咧都唔同㗎嘛。佢、如果話我想揾一個专职嘅社区保姆嘅话，我又要佢同我仔讲英文噶， okay, 我又要佢教我仔弹琴噶、 okay, 之类都得噶嘛。 讲翻今次呢件事咧，即系大家都关注到，譬如社区保姆头先讲咧啲前期培训啦，就算我喺服务期间，系咪都应该要多啲嘅监管或者确保佢哋系即系唔好出咗一啲咩事咧？咁有啲人就提出系咪应该要多啲抽查，甚至突击去检查佢哋即系做紧服务嘅时候咧？咁你觉得有冇呢个需要咧？ 其实呢啲一路都做紧噶，即系话尤其系第一次做咧，我哋有两个同事，一个系社工，一个系。幼教啦，系上门睇住个家长同个小朋友嘅沟通交流，睇下个小佢对个小朋友个反应系点，个小朋友对个保姆嘅反应又点，即系会睇一轮时间先至确定呢个保姆系适宜凑细路仔啦。咁，咁亦都会间唔中咧，如果系遇到有譬如有啲家长话啊保姆啊点点点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突击检查嘅。咁亦都在职嘅培训咧系不断嘅，一年都有几次。是召返啲保姆返嚟咁样一班一班咁样呢，係同佢哋上一啲課程，譬如话最近呢手足口病，咁我哋又召返啲保姆返嚟，大家知唔知咩叫手足口病啊，搵啲护士返嚟讲，即係我哋係不停做。同埋呢，如果啲保姆呢，譬如我做保姆，我上两个月凑过之后呢，断咗一个月冇细路仔凑，呢个月我开始凑嘅时候呢，我哋嘅同事都要上去检查佢屋企呢係未适合凑细路仔㗎，有冇突然间多张玻璃角嘅餐台啊，或者养一隻大狼狗啊，咁嗰啲我哋都要注意㗎，所以嗰个抽查係好密㗎啦。 OK， 即係都有无论喺培训啦，或者係服务期间啦，唔同嘅监管，希望可以即係保住呢一个嘅社区保姆嗰个嘅质素啦、等等 呢 啲。 反而我哋希望呢政府可以做多啲呢，就係点样留返我哋同埋加许我哋而家保姆。我哋有啲做咗13年㗎，09年做到而家嘅。咁过去都曾经有过两次呢，就係18区嘅保姆代表呢聚埋一齐，由社署署长呢係同佢哋做一啲加许礼，上台影张相啊， okay. 大家食个餐，呢啲对佢哋嚟讲係一个好大好大嘅鼓励嘅。希望署方可以做多啲呢啲加许。 即钱啊，奖励金以外一啲嘅鼓励啦咁。 是啊 ，OK， 啊 好好好，唔该晒余秀珠，同你倾到呢度。余秀珠咧就系香港单身协会总干事啊，讲到社区保姆嘅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延长实施学校为本三层应急机制至今年12月31日。立法会教育界议员朱国强说同意延长机制，更希望医管局能有足够配套。朱国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学生出现自残和轻生个案仍多，但仍有改进的地方。朱国强透露，曾有校长反映遇到认为属高危的个案，致电机制的应急专线，获得的回复是如果紧急叫校长致电999求助，如果非紧急可以向医管局精神科求诊，也都曾经有校长反映得不到支援。有个案学生按照指示求诊睇医生，但结果要排期一年。朱国强又说，曾经有试过轻生的求助学生先到一间医院求诊，被医生评为没问题，但另一间医院的医生就评为很严重，需要跟进。因此他希望医管局要有相关配套和医生专业培训要统一。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上午10点将会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会见传媒。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会出席。李家超上星期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

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是欣怡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城市花园。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在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在科学园，而较后近大埔铁路码头都是较为车多，龙尾在新丰花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在沙田马场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的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和敬仰的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的情况究竟是咩一回事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4年1月30日，中国恒大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法官指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 政府延长实施学校为本三层应急机制至今年12月底。 私隐专员调查指部分餐厅透过二维码及手机程式点餐服务收集顾客资料。 卡塔尔指巴黎会晤就加沙分阶段休战达成框架协议，并将转交哈马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在屯門一個九個月大的 BB 女就是接受社區保姆照顧的期間懷疑被虐，現在都說還在屯門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的留醫的，整體這個事件都令人關注到社區保姆那個的質素監管等等，而政府也都講到說即勞工及福利局已經是跟社署是高度關注事件，也都是要求相關這個的提供社區保姆服務的機構呢仁愛堂是要求去交報告的。整體這件事件有些什麼是當中的問題看到呢，或者怎樣是可以再做得好一點呢？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也是民建聯福利事務發言人李世榮，早晨。 早晨，樂文，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李世榮，整體怎麼看今次這個不夠一歲九個月大的 BB 女在接受這個社區保姆照顧期間涉及到這一次懷疑被虐的事件，你自己關注社區保姆的哪方面呢？ 我想今次事件仍在調查當中，大家都知道的啦，但是初步即是看法，即是醫生都說小朋友今次的傷受傷呢可能都是可能是人為的這樣。那就其實這些事件呢都再次反映呢，即是在我們香港社會那個照顧的需求呢是很大的，而當中講緊照顧可能政府社署這些的計劃培訓呢是否是能夠應付得到實際的操作呢，那這個也都是一個出了一個問題在這裡的。 Mm-hmm. 那其實過往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們香港社會呢需要很多照顧者，是咪？咁照顧者嘅培訓，睇翻呢一個社區保姆咧，其實都係30小時左右 咁就完成個培訓咧，咁就可以做社區保姆。咁你睇翻咧，佢照顧嘅可能係今次受傷嘅係BB 仔啦，九個月大。咁其實佢哋嗰個責任同埋個照顧能力應該要好強，先可以即係應付得到咯。我認為咁，所以即係講翻到底，究竟嗰個訓練培訓足唔足夠咧？我諗社署呢方面。今次事件咧係真係要再檢討一下啊個培訓方面，咁同埋當然啦。 你不如講一講先，你覺得今次呢個事件同個培訓唔足夠嘅關係係啲咩咧？ 因為佢三十小時咧，其實你睇到照顧一個 BB 仔上三十小時嘅培訓係咪真係足夠咧？係咪？因為我自己都係兩個小朋友個爸爸啦，咁其實你睇翻。我以前去學啊，去上堂啊，其實到實際操作咧，其實真係三十小時係好難去應付，同埋嗰啲培訓啦、啊，咁佢係咪真係俾個 B B 仔你去實習咧？咁其實呢一個我就睇唔到有咁嘅功能俾到出嚟啦。如果有嘅話咧，我諗就會好啲。咁但係我個 so far， 我覺得三十小時學好就要去照顧一個咁。即系九个月一个 B B 仔咧，确实系唔容易嘅。老实讲，再睇翻寻日，我见都仲有单新闻，就系话，即系有个 B B 仔可能食面包，即系就不幸离开咗。咁其实呢啲会唔会都系一男子同嗰个照顾有关咧？咁因为其实我自己一路跟进呢啲议题嘅时候啦，其实我都好强调咧，特区政府应该系要多啲支援。照顧者，無論佢你係照顧老人家、殘疾人士、小朋友，嗰、那個照顧係要足夠嘅。所以咧，我一路以嚟都好希望咧，政府咧係要即係、就是、開少少佢嗰啲叫做照顧者支援中心啊。因為我去參觀過一啲機構去搞呢啲中心咧，其實係有比較實際操作嘅地方去練習嘅，即係有睡房啊、廚房啊、浴室啊啲場景咧係。俾照顧者去練習，同埋真係慢慢去教啊！甚至乎咧，其實關鍵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照顧者咧個壓力好大嘅。我相信社區保姆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呢方面壓力又會唔會構成一個問題咧？我諗政府應該係要從呢幾方面去了解一下，即係究竟係咪足夠咯？ 即係所以，譬如針對社區保姆，頭先你講到話一啲培訓嘅情況，你覺得要點做？喺個時數上面入手，喺頭先講話啲實景場景入邊嘅入手，定係睇翻佢哋嘅經驗夠唔夠都已經夠咧？咁你覺得要點樣係清楚啲佢哋嘅培訓，或者令人哋係有信心嘅咧？起碼對社區保姆呢個服務， 我諗有綜合啦，綜合即係幾樣嘢都係要增加嘅啊。培訓嘅時數，我相信三十小時咧係不一定足夠噶啦。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你三十个钟可以学好嘅。啊，当然可能佢本身有照顾小朋友嘅经验，但系咧，大家都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有不同嘅性格，有不同嘅独特性噶嘛。咁所以咧，三十小时系唔足够，最好就一定要配合我刚才讲啊，甚或有啲场景系嘛，小朋友你要去照顾去冲凉，去进食等等咧，其实系都系要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实际嘅情况嘅环境俾大家实习咧，先至最理想。我觉得政府呢方面要即系检讨下当中嘅培训嘅内容等等嘅。 你觉得喺而家嗰啲叫做奖励金啦，因为照顾即系做社区保姆啦，会有一啲服务奖励金嘅。话去到四月咧，就会再加啲啦，无论系唔同年龄层嘅啦吓。你觉得嗰个吸引力够唔够咧？即系如果那个奖励金太少，会唔会就令到本身出嚟做社区保姆嘅人？都未必咁多啊！咁你自己覺得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出嚟，甚至令到更加優質受過培訓嘅人係出嚟，或者啲人就算冇受培訓嘅，參加完之後都更加願意係接受多啲呢啲培訓咧？喺嗰個獎勵金嗰個吸引力夠唔夠咧？ 嗱，當然咧，呢個獎勵金我相信如果能夠提高多少少咧，嗰、那個對個質素可能會有少少保證啦。點解咁講咧？如果大家都比較熟咧，我哋社會上咧都有啲陪月員嘅，即係陪人坐月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收費都比較昂貴嘅。咁所以咧，有一定嘅即係能力嘅人咧，或者係即係照顧好小朋友，特別有啲坐陪月員咧， 即係陪坐月嗰啲咧係好搶手嘅，大家都知道，要成早我聽啲朋友講咧，要早一年咧去約佢。咁嗰啲可能係佢真係有一定嘅照顧經驗啦，同埋即係照顧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即係可能人哋覺得佢都係做得幾好嘅，咁佢咪唔會願意做比較低即係收入嘅社區保姆咯。咁所以社區保姆係我認為咧，如果對提高嗰個嘅即係資助金咧，確實係會係即係個質素可能會有少少保證嘅。 加到幾多先交咧咁？ 嗱，我諗就要睇翻啦，因為其實培育員都係照顧小朋友嘅幫手，咁其實可能係咪要參照培育員咁上下嗰個嘅待遇咧咁樣？咁但係另一邊上，因為始終社區保姆咧都係一個即係叫做服務計劃啦，培育員而家可能都係好似一個私人市場咁樣啦，做財月，咁可能都要就翻，因為始終喺福利方面咧，特區政府嘅開支都比較大嘅，咁都係一個半義工嘅形式嘅啫，社區保姆，咁所以都即係我諗，即係呢方面都要睇住兩日為出嘅啦。 即系又要平衡个钱，咁但系又要有吸引力，咁呢个睇下再有冇机会再喺而家话四月加之外，再有啲嘅幅度嘅加啦吓咁。嗱，你有提过一啲建议嘅，譬如社区保姆专职化，甚至话系咪设立一个社区保姆嘅名册？嗰、那个谂法系点样嘅？有啲咩好处？ 嗱，我谂社区保姆名册咧，其实系让真系有需要購買呢啲服務嘅家長咧，其實都可以了解到即係社區保姆佢不同嘅背景啦。而家好多時候咧，其實係透過第三方嘅NGO 啦、機構啦，去即係提供一啲社區保姆出嚟俾呢啲家長啦。咁所以，但係你唔會知道太清楚呢個社區保姆佢嘅過去啊，或者佢嘅經驗啊。如果有個名冊咧，咁我諗係即係不同機構。應該市民透過不同機構都可以了解到佢可以全港揀啲乜嘢嘅保姆。咁我諗有少少良性競爭咧，都對於社區保姆之間咧，都係有一個即係進步嘅空間喺度嘅。咁至於專業化咧，其實即係等於我剛才所講啦，會唔會可以邁向即係呢一個嘅培育員咧？咁可能有啲社區保姆佢開頭即係諗住義務形式嘅半義工嘅，咁但係佢做到一定嘅經驗，其實佢可以已經有資格做培育員嚇，可以去即係賺取高啲嘅酬勞。咁呢個我覺得係有個即係導向咧。 咁點解唔分翻開兩個市場咧？即係我社區保姆，社區保姆，我想係專職化嘅，咁我咪去考培育員咯。咁得唔得咧？ 但係咧，你大家諗下，我而家培育員都係好學士㗎喎。而家即係因為咁學士先係收費貴啊嘛。咁你社區保姆可能係一個小學級，咁你小學級做得好啦，咁你咪升上去中學級做培育員咯。咁亦都可以補充翻培育員而家即係比較學士嗰個嘅情況咯。 好，同阿李秀荣你倾到呢度先。李秀荣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啦，都系民建联福利事务发言人嚟。讲到社区保姆咁啊，源于头先嗰个讨论啦，就系有B B 女就未够一岁嘅，咁就系接受社区保姆照顾期间啦，咁就抽搐昏迷，咁就话系怀疑啊，涉嫌系有虐儿。嘅情況嘅喺呢個社區保姆嗰度，咁樣大家都討論到關於究竟社區保姆嘅培訓啦，究竟佢哋服務期間點樣係保證個質素啊、監管啊等等嘅。1872311，休息一陣。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全力衝，一齊見證香港海關點樣盡全力與犯罪集團鬥智又鬥力。 電視節目《海關 Get Set Go》歐洲篇。带你飞到比利时同法国，跟随派驻当地嘅海关官员，认识香港海关点样与海外部门合作，让执法行动更有效、更全面。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注到照顾者，有机构咧就系了解到照顾者究竟佢哋。一个人可能要照顾几多个人啊，同埋当成为一个照顾者呢个身份嘅时候，佢哋成个生活嘅时间唔同嘅分配又会系点咧？会唔会可能瞓觉都冇时间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秦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括弧杨振部门主管郑庭欣，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郑庭欣，你哋呢个系一个访问嚟噶嘛？访问咗几多人啊？ 嗱，我哋咧做咗一个即系一个问卷调查啦，咁亦都系一个访问啦，咁就访问咗113位嘅受访者噶。咁呢113位受访者咧，佢哋全部都系啲在职嘅照顾者嚟嘅。 嗯，几时做噶？呢个系？ 呢个系大概我哋旧年啦年尾嘅时间，咁就11至12月嘅时份啦。咁因为我哋都即系见到啦，喺照顾。尤其是我哋見到接觸好多在職嘅照顧者，佢哋都好多辛酸啊。咁、所以我哋就即係 focus 咗喺呢個 target 裏面，呢、這個對象裏面啦，好、okay. 想了解佢哋嘅生活狀況多一啲咯。 嗯，有冇話呢啲受訪嘅照顧者？因為照顧者都好多類噶嘛，照顧小朋友又係照顧者，照顧老人家又係照顧者，照顧患病屋企人又係，係邊一類型嘅照顧者為多呢？ 係啦，嗱，我哋咧就知話我哋咧機構合下啦，有唔同種類嘅服務啦，包括可能係支援長者啦、殘疾人士啦、家庭啦、兒童同青少年。咁我哋咧用一個 random 嘅形式係啦，即係我哋隨意抽樣嘅形式啦，去了解究竟。咁喺我哋嗰、那個13位嘅受訪者裏面啦、我哋發現咧，其實佢哋咧以照顧子女係啦，即係小朋友啦，同照顧咧父母爸爸媽媽咧為個比例係最多嘅。咁、而平均咧，其實每一位受訪者咧，我哋發現咧，每一個在職照顧者係照顧緊1.5人嘅。 嗯嗯，有冇話以咩性別為多，或者佢哋有冇得到一啲社會上面嘅支援，又需唔需要呢啲支援咧？ 這個都很有趣的，在我們的接觸裏面，其實呢受訪的性別呢是以女性呢、那個比例為多的，大概都有80%多的受訪者是女性，而有10%多是男性，但是是不是代表呢在在職照顧者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比例呢？我們呢是抱有一個空間的，原因是因為呢我們都發現透過其實都了解到一些男性的照顧者呢，往往咧，佢哋想嘗試靠自己嘅能力去解決，而多於咧，佢哋第一身咧就即刻去揾或者接觸社會服務咯。 OK， 嗱，講下照顧者嗰個就業情況係點啊？係咪都係全職工作嘅？全部都係。 嗱，喺我哋嗰個調查裏邊咧，其實大概有60%多咧係全職工作，反而咧都有30%多咧，其實佢哋只一個兼職嘅。咁當然兼職嘅時數嘅比例就睇下佢哋照顧嘅情況而去釐定咯。 嗯，係咪都可能嗰被照顧者就可能要照顧嘅程度高啲，就可能係少啲做全職嘅，即係可能會變咗個半職兼職咁，係咪咧？ 係啊，係啊，因為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特別個案嘅一啲訪問、一啲訪談啦。其實當原來俾多咗支援佢哋啦，咁佢哋嘅照顧壓力減低啦，或者嗰、那個時間分配可以重整嘅時候咧，佢哋多咗空間，反而佢哋就會出嚟做多少少 part time 啦。咁但係原來個照顧都好困身啊，或者有好多狀態未解決啊，咁根本冇人幫到佢嘅時候咧，佢哋都未必能夠去工作到咯，咁呢啲都係佢哋一啲即係就業或者生活嘅歷程咯。 嗯，嗱，講講話啲照顧者嗰個分配生活時間方面咧，都你哋喺調查度都問到嘅，可唔可以講講呢個情況啊？ 係啊，都好有趣嘅，因為我哋都好想了解佢哋整體生活嗰個狀態係點啦。咁我哋都發現咧，就係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佢哋究竟有幾多少時間休息嘅咧？咁又有幾多少時間瞓覺嘅咧？因為畢竟咧，我哋訪問呢班有60%多咧嘅受訪者，其實佢哋係一啲全職嘅照顧者嚟噶嘛。咁全職嘅意思，可能佢每日都有8-9個鐘咧，已經喺職場裏邊翻工啦。咁剩翻嘅時間24小時唔係好多，但係反而我哋都見到就係、是。原來他們呢每日照顧時間都挺多的、而大概你當有大概70%多呢，他們照顧每日呢要大概5-6個鐘以上，甚至有些高達9個鐘的照顧時間。而去到休息了，原來呢其實他們大概呢有60%多呢，他們都是呢我們叫定義為呢睡眠不足的，睡眠不足的定義是6小時以下。咁我哋平均咧，基本上就每日瞓嘅時間都係得幾個鐘啦，6個鐘以下啦。咁以致其實佢哋個精神啊、狀態啊，都係一個好長期崩緊嘅狀態底下。咁至於閒暇時間，所謂閒暇即係究竟有冇啲 me time 時間，自己可以睇下報紙唞一唞，坐喺度放鬆一下咧？咁我哋發現咧，有80%嘅受訪者咧，佢哋每日嘅閒暇時間咧係少過2個鐘咯，甚至有13.幾% 係完全冇呢個閒暇時間。 嗯，如果去到咁少時間瞓覺或者咁少閒暇時間，有冇喺個訪問度都講到對佢哋嘅影響，甚至成個生活上面已經係失咗衡啦？咁佢哋又點樣處理呢一啲嘅情況或者壓力咧？有冇咁樣問到嘅？ 因為我都有問到咧，究竟佢滿唔滿意而家自己嘅生活分配啊？咁同埋佢嗰啲壓力嘅狀態係點啦？咁我哋都見到咧，其實都有40%嘅受訪者咧， 實在聽聽得唔係好清楚，有幾多百分比啊？ 佢哋大概有40%嘅受訪者表達佢哋都係唔係好滿意呢個分配啊？咁問下佢哋啊，嗰個唔滿意嘅狀態係點咧？就因為其實佢哋覺得想有一啲自己私人時間，想有一啲休息鬆落嚟嘅時間。有的都表达我想松下来的时间其实是想睡下觉。咁都有不同的即是状态令到他们有一个在一个压力的张力底下里面。 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呢啲压力即係其实。他們有沒有 我哋都有問過佢啦。啊，如果可以即係有資源啦，或者有一啲協助啦，你最想點樣去改變呢咁樣？咁佢哋最想咧，其實如果可以俾到一啲社會服務支持啦，或者其實可以幫到佢哋睇一陣佢哋嘅即係家人啦，咁可以減低佢哋嘅壓力啦，同埋休息咯。 暫托服務係嘛？即係。嗰類 係啦，暫托啦，係啦，上門暫托啦，一啲暫托都多噶，譬如中心啦嘅支援啦，擺低一陣落嚟中心，或者係有人去暫托， okay. 無論係上門嘅或者中心暫托嘅，其實都能夠幫到佢哋嘅喺數據裏邊。 另外都講埋話，即係而家香港嘅職場環境，對於在職嘅照顧者嚟講，又係咪即係有啲友善嘅政策咧？又或者係方唔方便佢哋做一個照顧者嘅咧？ 系嗱，呢方面咧，我哋都好奇了解嘅，即系睇下呢班照顾者在职嘅情况，佢点样睇而家职场嘅文化咧？都觉得正面嘅喎，俾我哋嘅数据，对于我哋即系可能以前嘅印象啦，可能好多照顾者都唔好敢讲自己其实要照顾一啲有需要嘅家人啦，咁样。咁但我哋发现咧，其实喺数据里边都有80%嘅受访者咧，佢哋都话即系佢哋能够咧喺职场表达咧佢哋呢一个照顾者嘅身份。咁当然想问佢哋，如果有啲乜嘢支援或者职场能够建立到嘅，可以帮到佢哋减低佢哋嘅压力咧。咁正常大家会谂到可能一啲好实际雇主俾一啲嘅福利政策，或者系俾啲即系照顾时间家庭友善假期佢哋，咁就可以解决。原来咧受访者佢哋嘅期望咧，同呢啲咁实际嘅政策咧一模一样嘅一个重要嘅选择嘅比率咧，就系上司嘅接纳。同事的體諒，原來都成為減低他們呢那個照顧壓力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和選取來的。所以我們都很鼓勵呢，就是現在職場的僱主啦，但可以建立一個很正面的文化，看待一些同事他們有需要，可能即是急攞假期要照顧家人啦，又或者有時候他回下工突然間聽過家電話，原來那種接納那種的容許，其實對於這一班的照顧者來說都是能夠減輕他們的壓力咯。 好，謝謝鄭庭欣， 不客氣， 好，跟你聊到這裡。鄭庭欣呢，就是循道衛理陽鎮社會服務處杨振部门主管，跟我们讲到这个照顾者的调查的。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 一日之计在于晨，又可以重新出发啦。清晨爽利钱佩卿，嘉宾钟志光、叶君耀、崔小汉、雷洪德、林思维，同你分享健康之道，让你充满力量去打拼。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